金香看端详，张协忠七相连，三十二岁撞到当朝驸马郎，七进王了皇上，后婚男儿赵宗崇，杀妻灭子梁启桑，妻子韩琦丧无常，壮志压在我的大堂啊上。咬牙不忍为那桩。 接下来要参赛的七号选手呢叫杨春明，那么今天呢他为我们带来的是无双传的选段曲江池，有请杨春明。 看不见你的双儿心 肯下广寒。 下一位参赛选手就是大家熟悉的参加了第一场复赛的陈玉林，他来自门头沟，他本身是一个眼睛有残疾的人，今天由他爱人陪他来，因为上午我们有一个座谈会，他们6点就从门头沟出发了，他的爱人而且是一位腿也不太方便的人，这种精神说实在的，我们每个人看了以后心里都觉得热乎乎的，都觉得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评剧办好。现在有请陈玉林，8号选手陈玉林为大家演唱的曲目是会计姑娘选段，好一匹四脚踏雪枣红马。 好一匹四脚踏雪枣红马，洗涤我老飞心里太了慌，他是人民公社的好劳力，我们要日夜精心喂养他，盼望着枣马儿快长大，咱们的生产多么需要它，指望它不怕负重把冤家，指望他不怕风雨把力拉，指望他翻山越岭如平地，指望他不怕路远怕飞拉，指望他不惜力气不怕累，指望他别愁吃地边的好庄稼，指望他拉着他们走上幸福信仰，指望他别带着一本破万八，指望他一心爱着无牵挂，指望他爱是如同爱自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谢谢。 接下来参赛的是9号选手曹淑琴，带来的参赛曲目是《秦香莲》选段《见皇姑》。 Bye. 下面为大家表演的是十号参赛选手张金英，他是来自宣武区，他参赛的曲目是朱痕迹的选段，劝婆婆不必要太伤心，有请张金英。